150克、嗯、总重的话各位熟成之后的话达到了5斤4两以上、嗯、你想想如果是用生肉的话起码10来斤的生肉才能够做出来， 是 今天每一袋的话10几块钱、 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过日子呢咱们就要算计着来、嗯、像这样的又便宜货又好的这样的食品呢大家其实不妨可以多订几组， 没错、 啊、我们今天这一组18袋呢、嗯、只要299元，所以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冬奥会万众期待，哎呀，北广购物特许经营，有好多的品牌，徽章邮票贵金属，服装也有卖，哎呀，您要收藏纪念品赶快打电话来，哎哎呀， 有些朋友说你们这是生的还是熟的，看来你没有认真听，我们这是熟的， 没错， 打开袋就可以吃了， 对 啊， 而且我推荐大家几种吃法啊、嗯、打开来袋之后的话你直接切一个小凉盘、嗯、然后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酱油啊醋啊蚝油啊，然后再切点那个酸泥，然后再切点那个小米椒、嗯、那个汁儿往上面一浇，哎呦喂，这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凉菜， 是 而且包括现在的很多人开始上班越来越忙了嘛，可能平时生活当中的话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操持这种饭菜这个问题、嗯、直接一碗哪怕说方便面，然后放上几片厚厚的大牛肉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方便面的味儿都不一样、嗯、然后进到那个面汤里面，那个汤都带着那个牛肉的鲜味儿，包括你回到家里面直接炒菜直接炒饭，大块大块的肉粒再放上几个胡萝卜粒呀、啊、再放上几个土豆粒，一炒它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味儿真叫鲜， 是的，你这么一说呢我口水就下来了、啊、实际上这么好的食材这么好的味道呢、嗯、有的时候不用过分的去烹饪、啊、 对， 你就是切成片啊当凉菜啊、嗯、就酱牛肉吃就行， 没错， 或者说呢比如说您煮面条啊、嗯、做牛肉面， 对 是吧，拿烙饼啊、嗯、什么馒头啊卷着吃、 哎、 啊都可以、哦、另外呢比如说您炒饭、嗯、刚才你也提到了都是可以的， 没错、 啊、 而且更为重要的话其实你现在算算的话就我普通点外卖的话一个肉夹馍、 嗯、 现在便宜的12块钱，然后稍微贵一点的话18-20，为什么呢？因为肉比较厚，因为我们今天每一袋都是大块都是整块， 对， 而且我保证里面是没有任何配菜没有任何骨头的，今天就是你这一块肉、 嗯、 你起码夹它个3-4个肉夹馍没啥问题， 是 你算一算这性价比有多高， 真的很过瘾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的组合、嗯、这个产品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已经卖了很久了， 没错， 很多朋友呢都说特别特别好，那么最近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嗯、我们又汇集了一些产品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主品赠品加赠的基础上、啊嗯、我们一共是给大家是18包， 没错， 是150克一包，18包、嗯、那市场价就贵了， 没错， 但是今天的哎我们只要299元、嗯、299元、嗯、那么合一包的话呢也就是10来块钱吧， 没错，但是我告诉大家的话如果说错过了直播时间段的话以后我承诺给大家的话只有15包，只在直播时间段当中再特别加赠3包才会真正做到了18包。 是、嗯、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你像这个牛肉的话呢、嗯、都给你做好了， 对， 你家里自己吃、嗯、还是说请客呀送礼呀、嗯、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其实我就自己的话就邮寄给我爸我妈了、 嗯、 因为我爸我妈的话可能我不在的老两口的话就开始对付了， 对，有人凑合了， 对，你会发现的话天天要不然白菜要不然土豆子要不然炖酸菜，其实这些菜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营养，今天的话要让他们的真正营养做到一个充分的话还能够做到健康的话又让他们吃到肉食的话真的就推荐给大家吃牛肉、嗯、而且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的方便，老两口呢也不用再说起火起灶了、 嗯、 而且你会发现包括很多健

22:2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